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抗疫家族温馨过冬至。 严庆，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一定要有要求。 例如咧，波盛。 例如我嘅偶像系苏东坡，我女朋友要叫 Sophia， 我最中意食嘅系。 我知道系酥皮蛋挞。 唔系，系枝竹羊腩煲。 咁啲酥喺边啊？ 喺羊腩度咯。总之啊，今个冬至同你屋企人食枝竹羊腩煲，骚动你嘅味蕾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冬至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里，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音乐说，庄梅岩的音乐选择， 林子祥的分分钟需要你。 有了你开心啲， 大个仔去郊游嘅时候咧，我系放住呢首歌。到到妹妹，即系隔咗十年啦，妹妹再出世，我记得有朝早我望住，我觉得佢好得意嘅时候咧，我又谂起呢只歌。 你朝朝你都觉得佢好得意噶啦，你系痴舞嚟噶嘛？你净系揽住个咧，妹妹你好得意啊，就咁噶嘛，系咪？ 逢星期五六晚上十一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阿蓝，十分定满分？你觉得阿一同 M K 妹夹嘅指数有几多分呢？ 八分，佢好了解我哋需要啲咩啊？可能我哋嘅性格啊、讲嘢方式啊，佢都会明白咯。我是 MK 妹最后一滴血阿蓝，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星期五啊，2020年12月18号的骚动音乐啊 ，Happy Friday， 有波盛有严庆，今日最重要，波哥波盛生日快乐， 呢、个好好紧要记住啊，呢、个咁样转字头嘅日子啊， 三十岁啦， 唔好再提我好冇， 三十岁啦， 你30岁转嗰阵时候我都冇系咁提， 你之后有喺节目系咁提，我今日只不过一次过俾翻晒你啫嘛，但系我哋之前好似都有分享过关于30岁嘅焦虑嘅嗰件事啦，咁样 系嘅， 但系其实对于我嚟讲，我喺我眼中，其实阿波嘅30岁系好成功噶， 点解啊？ 因为我觉得你后即系喺呢一行你应该得到嘅能力，你而家系好实正喺手咯。好坦白讲啊吓，而呢一间公司，我对好多同事嘅认知，佢入咗嚟做咗30年，都未必有你而家识嘅嘢咯，尤其是啲 technical 上嘅嘢。 呢啲位真系唔敢随便答。 你唔使应我，我自己讲嘅 ，OK？ 因为入咗嚟做咗30年嘅前辈太多啦。 真情大否白啊！不过唔系生日嗰个讲，系佢对面嗰个人讲。 唔系因为生日嗰个赞自己又唔好噶嘛。 当然啦。 系啦，咁呢个系我对阿波嘅肯定嘅。但系其实我都有啲其他嘅说话想同阿波讲嘅。 啊，喺你讲之前咧，必须要讲一样，祝所有今日生日嘅朋友生日快乐。 系啊，日 人马座啊，虽然束缚不累人马座， 敏姐都系今日生日啦，敏姐生日快乐啊，系 虽然人马座爱自由，但我哋都即系通过认识波城，我系觉得除咗爱自由之外，人马座同埋今日生日嘅人咧，系应该有啲其他嘢嘅。 系啦，补完飞啦，好啦，你继续啦。 我系真系觉得咧。你好好脾氣啊，因為直情咧有好多時候，即係譬如對歌手、對唱片公司、對同事，我可能我喺心入邊咧已經掹咗呢個人千萬次，我塊面都窿曬噶。 哦，掹過邊個啊？ 啊，即係波城啦。 咁所以我好難掹自己咯。 冇膽匪女，我係一個對唔住，係我衰，我唔夠膽講真話。 渣 係你講啊，咁咧真係。 唔係你都識得講啊，我冇對任何人有意見，所以我講唔出係好合理。 係啦，所以我就想知，平時成日見你都好好脾氣，好好笑容，好好態度。其实你有冇猛疹嘅时候呢？笑咩啫？问你有冇猛疹嘅时候啊？ 做嘢上面真系好少，好少，好少。 真噶？但系其实我有时觉得咧，你成日做啲厌恶性嘅工作，对我嚟讲系 我啊嗰阵时系咪喺呢度已经有讲过？我系会喺嗰样嘢啊，好似系啊喺骚动头一个礼拜已经有讲噶啦嘛，即系嗰样嘢我明系咪中意翻工唔系，但系总之嗰样嘢我知我一定要做，我只能够喺里边揾到我 enjoy 个位啊嘛。 即系所以其实 even 平时啲嘢几恶啃都好，你都会喺当中揾到你享受嘅部分，以至于笑骑骑咁样接受咗佢。 尽力咯，好多时候都揾到嘅，我又觉得。啊，譬如我举个例，以前可能真系入嚟嘅时候要即系剪好多啲湿声嘢咁样，未必关自己事嘅咁样。咁嗰啲前辈都讲，诶、哎，其实唔使做嘅呢啲，即系你 say no 就得噶啦，或者你要提出一啲条件先至会做咁，应该系咁嘅呢度。咁我嗰时作为一个僆仔就会觉得，咁都要做噶啦。咁我嗰啲阶级观念好重嘅人嚟噶，咁上司要求咁要做啦。 港台好员工啊， 系啊， 唔敢请假啦，唔敢对上司提出质疑。 请假嗰阵有罪咁样，好似我系咪真系病咧？其实我会唔会好翻咧？我真系出现过呢个状况啊！曾经翻工嘅时候，其实我咪真系病啊！啲人会唔会觉得我扮病啊？咁样咧，有呢啲嘢嘅。咁跟住我自己喺嗰个要剪嘢嗰啲位，我就谂紧，其实都系个 training 嚟嘅，我真系咁谂啊！特别啱啱入嚟嘅时候，唔试下剪咯，剪多啲。咁但系的而且确变到今时今日咁样，我都觉得即系有赖当年嘅一啲 training 喺剪一啲譬如 trailer 各样嘢上面，我系算系而家都几得心应手嘅状态。 又或者依家其实呢个阶段咯，即系当你好多技能都成熟咗啦，即系已经唔再系咁僆仔啦，因为个个都话即系都你都叫做入咗嚟十 年啦， 系啦咁样。咁喺咁嘅情况底下，有啲人都仲系我好坦白讲啊，有阵时有啲人我觉得系虾紧波性噶，例如嫌琼啦，又即系我真系觉得我认识嘅有啲同事咧，佢嘅行为我总叫话哇。佢真係見波性好蝦就蝦佢喎，咁樣，所以某程度上你唔覺得即係我係勸波性啦，職場當中你唔可以俾人 label 咧係一個好蝦嘅人咯，你明唔明？唔知點解嘅，其實我覺得呢樣嘢有啲有都冇得解，因為有陣時我生活當中都會同波性講話，其實呢啲件事俾著我咧，我反台反咗十次啦，但係我都仲係見到佢可以笑哈哈咁樣同人哋講話，OK 啦，唔緊要唔緊要，你俾啲時間我啊，得嘅咁樣啦，我就咁。边度得啊？即系准边度准啊？你话我知 睇过， 系啊睇过。我就但系因为其实本身系你嘅事情，咁我又唔方便，好似即系成个、即系嗰啲咩监护人咁样款冲出嚟同你讲话做咩事啫？咁啊依家啦。咁、但系我系有啲嘢佩服嘅，即系佩服你好强嘅抗压力啦。咁、但系即系另外一个担心就系见你咁好虾，连我都会忍 都会忍唔住啦，出手啦 咁样。 我学识咗一样嘢，我觉得呢个职场上面系几好用嘅。当人哋向你提出一个要求，要你做一啲嘢嘅时候，唔系职场 say yes or no 啊， 唔系职场，你拒绝人家要职场啦。 我拒绝都好，我都唔会职场。我话你俾少时间我去谂，咁其实好 make sense 嘅喎。呢样你谂翻转头，你突然之间要求人哋做嘢，咁除非你个 deadline 系一个钟头咁再计啦。但如果是正常一个要求有个 project 揾你做嗰样嘢，你 OK， 你讲晒所有嘅条件，你俾少时间我可能一晚或者你俾几个钟头我再答你嗰样嘢，我因为嗰样嘢我系觉得 我唔想好似一个冇思考嘅状况之下，我就拒绝咗啊。咁呢个当然亦都系喺你工作上面表现或者表达自己一个方法啦。我即刻应承你，我太仓促，因为我冇谂过我自己 handle 唔 handle 到。但我即刻 say no 咧，又好似其实我好似我唔想做咁样，我唔想有一种咁嘅状态。咁既然你提得出，咁我问我你可唔可以俾时间我谂啊？谂完 OK， 我再答你得定唔得？我有权之后真系。唔得噶嘛咁，咁当然亦都有权，我会唔记得咗复你啦。但系尽量唔会嘅。 身上咧，佢唔得嘅情况系好少可嘅，因为佢唔系好识拒绝人嘅，冇同 佢。系嘅，呢个系嘅，系啦。所以嗰时《尖机》你嗰套戏，我嗰套咩啊？ 即系佢 有个 系啊，不能拒绝别人嘅嗰个。 我嗰时睇嘅时候，我好有共鸣嘅嗰套戏。 有冇喺一路喺喺戏院喊啊？明明喺套戏。 咁又未喊嘅，我觉得系咯，我就系咁啦，我就系呢种人咯，成日 say yes 咯，咁样样。 所以啊，今日咧，同波胜讲呢个话题呢个部分啦，主要系帮波胜揾一注好人家。有冇边啲公司咧系缺乏一啲啦，即系唔敢请假啦，好中意 O T 啦，唔系好计较人工啦，同埋唔识拒绝人啦 ，and 唔识辩驳老板啦。欢迎啊，联络波胜吓，话唔定你就可以揾到一个咁嘅。奇怪嘅 一个人帮你一起合作做嘢啦，系啊，我都可以做其他嘢噶，其实除开咪之外，所以你拣呢只歌嘛？ 系啊、因为我觉得咧，有啲嘢同表面上睇落应该唔同嘅、虽然成日见到波胜好似都好笑口噬噬啦，好易相处啦，但系我相信喺佢心入边系有另外一句嘅。 我用一首歌时间谂下，你话完全冇脾气咧，系真系冇可能嘅。 而我好想知道佢嗰啲脾气到底喺边咧？ 系啦，我要谂一谂，我再认真答你。系啦，俾时间我吓。 某某月月年年和和平平笑笑哈哈，礼貌跟风度，朋友都称道。当过路人如同伴，凭着大爱最凡事干也愿意带路。谁在挑剔，仍温暖地笑，负能量满小岛，仍自发待你好，就算知良善也瞒得我丑陋。他叫笑哈哈，谁压他逼他，也许他仍会哈哈哈。谁敢这样对他那爱人，潜能随时会。勇敢狂洒，你不管涵养多么差，也不可来碰他的家。你逼他去要魔法，有天他十倍偿还你，请不要。身大病继续梦，时代太暗，而他拼命笑，或能为你捉到，挨下去就会好，别太早混断这活世公路。他叫笑哈哈，谁压他逼他，也许他仍会哈哈哈，谁敢这样？潜能随时会如用岩狂沙，你不管涵养多么差，也不可来碰他的家。你将积怨都驯化，要保家为爱，谁人会姑息那认真？超出底线，刺激。说笑哈哈，也有点火花。笑哈哈，平时不会吗？除非快被你逼到断崖，谁人还能够 说童话，然后眼前若有谁不快乐，他都会抱一下。如若你们就以为他行政似文艺女孩的话，只因这夜你唱啊。 嗱，我讲得出做得到，好似平时接job咁，你俾我谂一谂先，谂完我再答你。我啱啱谂完， 系。 張牙嘅時候係有嘅，頭先我都有講過我嘅機制，就係我盡量喺前期提出曬所有嘅問題，知道曬所有需要 fulfill 嘅條件，去減少之後嘅摩擦。做嘢都會嘅，有個 project 掉過嚟會問 ，OK 有啲咩人需要參與，幾時要交，有啲咩一定要有嘅，我係會好 firm 嘅問，有啲咩一定要有 ，OK 咁依啲就一定要啦，你冇講嗰啲即係唔使啦咁。咁然後我試過就係做完啲嘢出嚟之後交完，佢話翻俾我聽話 ，sorry 啊，其實仲有一啲嘢要有嘅咁。咁點解當初我問你有咩一定要有嘅時候，你唔同我講呢？咁如果嗰樣嘢一定要有，點解你而家先記得？因為一定要有 suppose 係好緊要㗎啦。係例如可能一啲合作單位嘅名啦，我亂噏咁計啦。咁呢啲嘅情況我會嘅，又或者大家傾一個 project， 初頭我話哦好，我哋嚟嗰個 project 個方向要傾嘅。咁但係傾完之後，大家冇結論，就開始咗做啦。做完一輪之後，大家發現出現問題，而個問題就係因為話。唔知呢个 project 嘅方向系乜嘢，咁我当日咪讲咗咯。咁点解当时大家冇觉得要点样样就行呢？而家隔咗个零两个月，你翻翻去个原点嗰度，咁我就会觉得，但个猛系一下，因为我呢种死人性格咧，系会觉得自己有责任。就是、如果呢一个 point， 例如方向嘅问题，你觉得咁重要，当初点解你唔坚持落闸，唔俾件事开始？所以自己系有责任嘅，所以嗰个猛只能够。亦都我通常都系一下掹完之后就算啦，咁件事都嚟到呢一度啦，我掹嚟有用咩？系啦，可能我都会谂呢样嘢，就系我嗰个情绪出咗嚟，做件事有冇帮助？因为大家其实做嘢为件事啦，好多时候都咁，所以我嗰啲情绪好少攞出嚟，再加上我好容易梳理自己情绪嘅人嚟嘅，即系我当放工嗰一刻个情绪好差，攞电话听歌啦，打机啦。跟住之后唔同机都会得，咁跟住之后翻到屋企冲个凉，翻到张床望住啲 PC 狗啦。我觉得我嗰只 PC 狗系一个好重要嘅人物，去令到我个情绪咁多年都好好，就系、是、我有啲咩嘢，我翻到去我就会 acting 啊，真系做，然后就同佢相处去倾偈，可能未必系同佢呻我嗰日唔开心嘅嘢，而只不过系讲啲好无聊嘅啫。咦，你咁迟先翻嚟嘅，做咩呢排成日唔同我倾偈，扮嗰只公仔咁讲？咁然后进入咗嗰个世界之后，嗰啲嘢我就会唔记得㗎啦。我咁样梳理自己情绪，因为我有太多嘅方法可以梳理自己情绪。我睇套漫画，睇长戏，落街跑步，因为我太多方法令到自己可以娱乐到自己，所以我唔担心呢样嘢。 我头先听完波胜讲完一堆之后呢，我即係我諗我一千零一次会咁样讲，都係讲呢一次，你真係好好珍惜。 咩？ 其实你係一个好好嘅男仔。我好核突，讲 完好呕心啊！你搞咁多嘢做咩？你系咪圣诞冇人陪你过？想搵个男仔同你？ 你放心，我圣诞就算喺屋企笃手指，我都唔会搵你陪我。你翻去陪 PC 狗啊你！ 同埋生活上咯，呢、這、一个即系做小事啊，轻轻讲就系我对屋企人嘅脾气咧，近年我发现系差咗嘅，亦都有得解释，就系、是、因为我喺我同我屋企人咧。同时出现嘅空间就屋企个客厅，而我喺屋企客厅出现。近期嘅时间只有两个，就系、是、我瞓醒就会去客厅着鞋出门口，第二个就系放工翻嚟喺客厅除鞋，跟住入房。咁夜晚因为瞓晒觉，所以咧冇直接嘅相处，但系瞓醒嘅时候就有啦。咁嗰个相处有阵时候我会操制，因为我爸咧我都明白嘅，佢见我就只系喺我出门口着鞋嗰一刻佢先见到我，因为我瞓觉见我唔到啦，我瞓醒就翻工啊嘛，所以佢就会将有一啲嘅问题喺嗰一刻问我嚟。阿仔啊，个 Excel 咧，点样咁样嘅？啊，嗰、那个电视嗰、那个 app 咧，我入唔到 lock out 咗，可唔可以帮我 lock in 翻啊？咁，咁因为我好赶，我出得厅其实系出门口噶啦， 咁同埋佢出得门口都系迟噶啦， 系啦，好赶啦，同埋啱啱瞓醒，起床气，再加上赶急，咁而突然之间抛呢啲，我就会好猛，突然间，哦，真系咁点？你做咩？做咩？你喺我出门口先问我咧、其实系因为我出门口先出现喺佢面前，所以其实我系有问题嘅。咁但系呢啲位置我就会咁样样，或者未瞓醒突然一问我好多嘢咯。

朝都想八点起身，但我多时一擘大眼就十二点。 有时候仲会瞓到三点。 呢排好少我出街，日都喺屋企乱咁谂嘢。 没有口罩又可以去边？或者该好好数算日子，是否应该写下遗书？ 有时候我都唔知自己想点，突然间思绪会好凌乱。 有时候仲会想到很远。 我最搭电车喺赶到穿梭，但又谂过走喺耕田。 有时候矛盾太可笑，可笑极了。中学会发光，或者今晚我总想得太多，时间一刻秒针不会行错，没错，只因开始三十已过。 在这一刻望回过去自己人生三十年，应该真是这一首歌讲到的心情。新青年理发厅欧阳的这一首歌，歌名叫做《三十二过》，好有趣的。我问他拎这首歌的时候发现一件事，原来我和欧阳同一日生日的。好啦，生日是一个很神奇的日子，因为他好像一个人生小总结，去看看自己有什么曾经做得不好。 如果我有逆转的超能力，时间拨到早一百年的春天，全城在近路活着彼此有爱，忙里不见乱，我跟你或会发展知己情缘。除非我有预知的超能力，能趁疫症不猖獗时的秋天，如上帝邀约你去落基山多瑙河休假充电，要趁力行程动不等豁免。其实我不必已能大到可扭曲真相改进秋，我只想忘掉你不解这温柔，断然未接受能重组时光，只需倒流一句话就足够。尴尬到自己之前吞了，我喜欢你不开口，十世还做朋友。台词若讲错了，已被玷污的友谊，恐怕不要再清洗。回头又死守那良朋位置，其实我不变，已能大到可扭曲真相改春秋。我只想忘掉你不解这温柔，断然未接受。能重组时光，只需倒流一句话就足够。尴尬到自己之前衬了，我喜欢你演好另一种男朋友。曾笨到搞不清楚你先开口，我只想忘掉你听到的表情，将很荒谬。难题是时光未去倒流，明日只可向下流。尴尬到自己的人假设还未够狠，反了脸出走。 望翻自己过去，可能你都会讲一句说话，如果当时可以咁样做就好了。但是人生有几多个如果啊？听过林家谦的《时光倒流》一句话，咁人生好多嘢都唔系样样掌握得到嘅。有时以为做得差 ，turn out 可能会几好喎。调翻转，以为做足晒咧，又可能事与愿违。 交了心给抛弃，泪散落了碎片。终于当心懂事，懂得安放底线。抱歉意却偏偏 回赠数根独箭，才看透世间阴暗面。由同志到今天，回望每次惊险，怎刻出这心碎的脸？人难逃从苦痛之中成长，总会偶遇上不堪自赏。人从来从苦痛争取顽强，方懂争透硬仗，修得一身学养。照片已提到厌时难关了，偏偏又戚满面，最绝处那心境却是时常相见。陪伴战败，陪伴到曙光重现，想想所经旅程能幸免的总上演。总会偶遇上不堪自赏，人从来从苦痛争取顽强，方懂参透硬仗，推敲出新路向。这里布满异象，真假颠覆得不太像样，撑过去变残局里磨难里，能怎么去应对方向？一路至今经过多少内伤，总算已历遍不堪自赏。为何重提不觉紧张？是你变得坚强，这晚尚未缺氧，好好打一仗。仍难越过方丈，回头看清往日再想。 听过吴林峰的《越坏越强》。有没有一些挂住细个的自己呢？细个那一个很纯粹很大胆没什么害怕的那个自己呢？我有的，我妈说我细个很不知丑的，很挂住那种纯粹和开心，发现现在难找了。 冬别下来接一弯，快乐一生已匆匆流过， 笑声震，扑来你起身，盘旋祝福过灵魂，光中行，快来靠近，遗忘一息跟安稳，笑声震，扑来你起身，盘旋祝福。留心观天，深夜阑星星都不易退减，由我刻画你的残限时间，无需交代那天转身在那夜困惑时代，不走之约又再 一首讲思念的歌，思念的是突然之间失去了的东西。Percy 的《不日之约》，幸运的是年到三十的我呢，身边还有一班见亲都可以不用脑的朋友，所以我的开心呢就是来自跟他们的平日的相处。 讲起 friends 某段戏，即刻可照演，默契这么好，无事前分离。旧衬吧舞大赛，似毯子当珠片，或许披上战如后官加冕，挨完下班怎么消遣？求生意那样贱。就两单八卦丝讲上半天，傻人聚首疯疯癫癫，想法成见不想合你，挫折就当做笑点，有一次低级趣味才会变知己，无聊夜夜一起玩几世纪， 五分钟之前找来卫兰的新歌《低级趣味》。 这个俗世夸张假正经，活泼的真心才扮成好景，是你这张镜只是这怪物掩映，让我终于可以发痴高兴，明眸在剧窝中左倾，全场观众眼定定，扮到一半已是失控笑声，离魂大师走音个声，不要剧本通通即兴，恶作剧对付眼睛。 北京拒絕前往訪問。中國大使館曾經譴責克斯蒂的中國威脅論。原教育部長哲瀚轉任貿易部長，莫里森說哲瀚對保護澳洲在一個公開有規則的貿易體系中的利益有敏鋭的認知。天气方面，广东内陆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冬季季候风补充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早晚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听日风势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二朝早仍然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快线的意外啱啱清理好，咁但系一带交通咧仍然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咁就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前近红梅谷路嘅快线有意外，虽然清理好，龙尾都去到近威尔斯亲王医院。至於較早前在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通往大埔公路元洲仔段支路近住廣福公園的意外已經清理好，現在吐露港公路出九龍落去大埔南的支路重開，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去到演藝學院，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過海龍尾渡船街天橋近果欄。另外東區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東行的車龍斷斷續續排到接近城市花園，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窩打路道去獅隧的龍尾排到浸會橋面，龍翔道西行去獅隧龍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龍入口車龍排到彩虹的金瓶，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近電話機樓，九龍去翻將軍澳的車龍排到觀塘游泳池。路面方面，在港島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維園落橋位一段車多，龍尾城市花園馬紀仙峽道近住梅道一段來回方向的交通擠塞，車龍分別排到去紅棉路近堅尼地道和山頂道30號對開。在九龍方面，觀塘道近住啟業村來回方向車多，龍尾就分別去到九龍灣港鐵站和龍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東去觀塘方向近住御港灣一段擠塞，車龍排到去近聯合道，而反方向太子道西天橋去旺角近住九龍城迴旋處一段龍尾就在御港灣。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塞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近丽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嘅交通繁忙，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博围。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鲤鱼门道大本营巴士站去油塘、科学园落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正所谓无鸡不成宴，做东啊，阿 Lu 梗系要斩翻只白切鸡同屋企人一齐食啦。我斩鸡好叻噶，一定会留翻四点金。咩系四点金？就系、是、头尾脚同翼咯，代表住完美圆满咁嘅意思。咁亦都寓意住我哋全家年头到年尾都可以齐齐整整、健健康康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冬至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 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音乐说，庄梅岩的音乐选择 是林子祥的《分分钟需要你》。 有了你开心啲。 大个仔去郊游嘅时候咧，我系放住呢首歌。到同妹妹即系隔咗十年啦，妹妹再出世，我记得有朝早我望住佢，我觉得佢好得意嘅时候咧，我又谂起呢只歌。 你朝朝你都觉得佢好得意噶啦，你系痴舞嚟噶嘛？你净系揽住个咧，妹妹你好得意啊，就咁噶嘛，系咪？ 逢星期五六晚上十一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介绍一本中意的书。 我今次要介绍科学实验王第四十七册传染病与病原体，它里面可以教你做实验的。 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唱、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不想再在骚动音乐度听到搞笑嘢，我就想听音乐嘢。如果想听搞笑嘢，我可以介绍你听三五成群，但呢度我就希望呢个节目系纯纯正正嘅金曲，有金金得金金。 我想问呢，你几点有得听啊？我觉得呢，你呢个节目啊，好健康啊！ 逢星期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时段有金曲大恶霸，考你历届十大中文金曲经典时刻。 游戏王播， 每个星期出题人都会提供三条乐坛密码，斗快答啱最多问题的主持就会成为今个星期的大恶霸。可以指定另一位主持做出特定动作。 切，咁啊，即系出我啲啊啲 friend。 喂，唔系恶霸，几时轮到你出声啊？想话事嘅，听住今日嘅问题啦。 嚟做我最中意嘅环节啦！ 耶 耶耶！哦， 因为有得赢，所以你先中意啫。 其实赢输 OK 嘅，最紧要系赢隔篱呢个位啊！赢 唔系中意呢个游戏。 系啦，我系中意赢之后叫佢服侍我。 好胜啊，琼！ 咁又唔好咁讲。我有啲位我都好熟噶，咁样。 OK， 欢迎Vincent先啦 ，Hello Vincent， 欢迎出题目俾我哋啦。 每个星期去猜度点样先可以令阿琼输咧，其实都系我一个乐趣嚟嘅。但系可惜到而家都未做到呢样嘢。 我想话俾你听， 其实打和都得噶， 打和都我当赢噶啦， 都有嘢睇啊嘛。你知道，好似上个礼拜咁都有嘢睇。 我见你特登买咗个健身器材翻嚟，系咪真系？ 我唔系嗰个唔系噶。 嗰个健身器材系 Eric 噶，我哋之后有机会再介绍。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如果嗰两支好似单杠双杠嗰嚿嘢俾佢玩，应该会死啊！ 你话系嗰个单杠双杠会死啊嘛？ 我以为你咁大决心、咁重本买嚿嘢翻嚟，等自己唔好输添。 我唔会噶、okay. ，我致力谂到咧呢一个环节，令到佢可以更加健康啲。惩罚咧嘅角度开始系想咧令到你做运动 我越嚟越希望 嗰啲咧， 我越嚟越希望咧你可以揾到自己嘅定位啦，肯接替呢个前辈嘅呢个衣钵啦。所以我决定咧，自此之后咧，女歌手 MV 你会饰演一次噶啦，放心啦，同埋尺度会越嚟越大噶啦。 大家揾到个位点样游轮对方 叶玉卿啊咁嗰啲啊， 有冇想睇啊？ 想睇啊， 梗系得啦。咁我就唔好做呢个 MV 啦，直情做电影啦。 哇，离题啦，好紧要、啊。不过啊，咁啊，琼你赢还赢，低调啲啊，唔好太高调。 唔系，但其实我开始有啲紧张噶，因为我 Connie 低调啦。但我真的好害怕，因为我成日觉得个头开咁大咧、啊，又发生上一次嗰个校长 同校长谭咏麟， 唔好再二次伤害阿琼啊，唔准啊，好曳。 所以其实我想同听众解释，我都好大压力噶，就系、是。 就是孭附住大家覺得我不會輸的那個的期望，其實呢輸了仲樣衰。 今日呢就已經來到第16至20屆了。咁頭先啱啱入到直播室的時候，阿瓊聽到之後就話：哎好嘢，我啊最熟呢幾屆嘅。 似係啦，似係啦，似係啦。 不過佢又好啊，跟住然後我再俾多少 tips 嘅時候，佢話：哎呀又好似冇咁熟添。 我再問攞 tips 添。 你冇聽到 啦，你聽到噶，波石 做得好。好啊，第十六至二十屆十大中文金曲嘛，今日三 條。冇錯，積禮啊，第一題。 1993年第十六届十大中文金曲首度颁发无忧子扶纪念奖，以纪念当年去世的表扬他们对乐坛的贡献。 好啦，今日第一题呢我就唔好太长篇啦，因为嗰个答案比较繁复啲。咁啊亦都再直白啲啦。 两个人名有几繁复啊。 哇，好有霸气喎！ 两个人名嚟噶嘛，嗰度有。 系啦， 阿琼你唔好讲住，阿琼你唔好讲住，我又想睇波星点兜啦。 跟住咧？ 跟住93年应该系咪加区啊？ 系。 哇！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咁你讲唔讲得出当年除咗攞到？ 我可以话俾你听，颁呢个奖嘅系边个添？ 吓， 你讲。 陈少宝先生，你冇查到嘅应 该。 我唔記得咗， 你應該冇查到呢一 part 我當你啱，你咁樣 拋 翻我轉頭嘅時候，係啦，我查唔到。呢啲有影像睇嘅嘢咧，阿瓊係唔會輸噶。 但係其實呢一分我係俾咗佢噶， 係啊，佢 係我俾佢噶。我講多次，唔係佢贏噶，係我俾佢噶。好爽啊！講呢啲對白。 俾翻， 其實呢一題有 時 唔好適合咁開心啊！係咯， 因為其實都冇乜結婚難度， 我個心情都好糾結。咁問下阿瓊咧，即係阿瓊都既然咁有信心，呢個唔計分嘅，睇下你知唔知嘅啫。即係當年家驅過身啦，咁 Beyond 嗰年咧，其實喺第十六屆嘅十大中文金曲都有攞到一啲嘅獎項嘅，知唔知係乜嘢歌曲？ 你知唔知啊？ 唔知。記唔到 Beyond 最紅嗰幾首嚟㗎啦，都 海闊天空啊！ 哦，即係落歌曲獎啊！ 係攞十大中文 金曲，冇錯冇錯。 同埋如果冇記錯，嗰一年咧係得 Beyond 同王菲有十大歌曲獎，因為另外嗰八首都係四大天王攞曬。 等我望多次，係啊，冇錯。 好似係我記得係咪嗰一年啊？三首劉德華，三首張學友，好勁㗎喎！ 仲有兩首黎明。 哎，我要数一数先，你唔好嘈嘅，睇下有冇错先。 印象系好夸张噶， 系、我就记得即系除咗 Beyond 同埋王菲各自有一首金曲之外，其他全部都系四大天王攞晒。 黎明一首系十大中文金曲入边啊吓，即系斋计呢个就两黎明就一首啫，黎明就一首啫。 嗰段时间开始四大天王系 无位啊， 垄断嗰啲歌曲奖噶啦嘛， 系啊，真系好夸张。所以阿琼咪话咯，哎呀到。四大天王嗰个年代就好熟啦， 系佢个年代啊嘛， 厉害厉害。好，咁啊睇下第二条有冇办法考起你先。 暂时帮过你。 喺第十七届十大中文金曲当中，综合本地所有音乐颁奖礼嘅年度结果之后，张学友以五十个奖项夺得传媒歌手大奖。同年，林茂德同埋周礼茂都以五个奖项分别获得传媒作曲人大奖同埋传媒作词人大奖。 好明显咧，就数字题嚟嘅呢个。 欧斯利伯， 睇下你， 我想答喎。 嚟啊嚟啊嚟啊嚟啊！波盛好有信心， 因为我听嗰个音同我印象中应该好似十五个， 搞错。 哇！ 先发头筹赢两条啊， 赢咗啊！ 哇！ 哎，我试咗先， 哎，唔好嚣住， 你可以走噶，你唔 好嚣住 ，OK。我哋即系唔系为咗拼输赢噶嘛？ 当然系为咗推广十大中文金曲嘅历史。 系啦，为咗带多啲资讯噶嘛？ 呢个我真系唔知。我十五个奖项，我头先谂住讲五十几添，所以我已经 输咗。你一年赢五十几个啊？ 因为我哋台都俾咗好多佢。 系啦，嗱，不如咁啊，斋讲我哋十大中文金曲啊，你估下嗰一届净系十大中文金曲入边，张学友攞咗几多个奖？ 我谂四至四个左右走唔甩。 多數阿仙娜，真係太多了。 因為歌獎啦，我諗歌應該有兩首， 歌應該有兩至三首啦， 三未必兩首。但是同一時間，佢應該有攞啲國語歌嘅獎嘅，同埋專輯嘅獎嘅。 男歌手咧應該有。 嗱，唔計啊嚇，唔計傳媒歌手大獎咧，淨係喺十大中文金曲攞咗五個獎啦，已經。 係咯。 係、哦、啊，所以你諗下，15個獎啊， 誇張啊！ 全香港咁多個 的，因為嗰陣時候你諗下 係， 係我知道，同埋仲中意扮佢添，扮似唔似啊？見仁見智啦嚇， 似喎，覺得似喎、 啊，哇！你真係好 虛偽啊，學友聽到應該嬲咯， 恭喜波勝啊，贏咗啊！ 唔好咁講， 哎又唔好咁快囂住，可能第三題答唔啱咧，咁 都係佢贏， 係都係佢贏，但係都唔好嗰個氣焰俾佢攞曬啊嘛， 後第一條讓我答。 唔系咯， 啊！我其实我冇嘢噶，因为我知道咧，大家都知道我比较熟书就得噶啦。我系想达到呢个效果啫嘛。其实同埋大家知道都唔紧要噶。老板你知唔知啊？我真 系 好熟书噶。 佢个气势摆出嚟。 系啊，你知唔知道我个有响亮嘅名字？大声叫出我响亮嘅名字。 艳琼。 算啦。 好声啊，琼。 唔系啊，系金曲大家姐啊！哦、我哋每个星期都要重复一次、啊。 康尼之话。 系，快啲去第三条 啦。好啊，第三条抢答咁滞啊！ 早在1995年第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已经有透过互联网投票选出的奖项了吧。刘德华当年凭着真永远得到这个奖项，就正正是由二十几个海外华语电台再加上全球华人一起网上投票的结果来的。 好啦，呢、這个嗱熟书嘛，熟书应该呢个要答得啱啊 吓。was 系啦，唔系诶呢个奖咧都好多年噶啦，即系都 keep 住有嘅。 全球华人至尊金曲。 我点啊？我当边个啱好啊？ 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就 系、是、啊，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O K。系啦， 即系嗰阵时就已经有噶啦， 冇错， 十八届啊，十六十七系十八届， 十八， 但系真系咧， 我喺度谂紧好唔好晒下命，我话俾你听，我知道系边个颁奖嘉 宾。诶，你讲啊，你讲啊，你讲、啊， 你知唔知噶？ 呢、這个我梗系唔知啦。 咁我就唔好讲啦，因为我哋要确实知个答案。如果冇记错咧， 系 应该系有巩俐噶。 哦，我唔敢揿。 你下个礼拜试下三条都系问过奖嘅颁奖嘉宾，可能佢就会直落山。 因为咧，佢点解会咁执着？系咁讲颁奖嘉宾，因为有画面， 有画面啊！我记得噶嘛。同埋最紧要嗰样嘢咧，系你即系唔可以咁样叫佢出嘅，因为连佢都未必知道。 系啊， 要抄翻啲俾 你要抄翻，我要去个仓嗰度抄翻四廿年带咧。 我想讲劲嗰样嘢就系、是。嚴瓊佢能夠記得個頒獎嘉賓，佢要對應翻嗰一年佢記到嗰個好嘢啊嘛。 其實係， 唔係因為 嗰 個歌手攞獎，你要想記得佢依個頒獎嘉賓係 exactly 嗰個獎嗰一年啊嘛。 係啊， 譬如我講張學友為例，佢好攞好多獎， 咁多人頒都俾佢啦。 對應翻嗰個好嘢。 但係你聽我講先，以前啊嗱，我唔係話而家唔好睇，而家都好好睇，嗯，非常好睇。大家記得留意咧，一月十六號我哋今第四十幾咁，43。 哇哇哇！打個交叉先啊，好過分啊！喂， 佢係第幾屆？ 係啦係啦，第幾屆咧？ 但我想講以前咧，我點解會咁記得咧？你可以問翻我哋監製，因為佢都有份睇答。係 啊 ，Carmen。 之所以會記得嗰個原因，係因為個頒獎嘉賓太勁啦、 嗯。 我仲好記得嗰陣時啊，詹叔黃詹啦，同埋蔡瀾啦。同埋仲有黎康，佢哋三個一齊班嘅，即係嗰陣時嘅三大才子一齊班，即係嗰個畫面係永恆嘅 ，the one and the only one。 即係我都記得好似太陽夠有史泰龍咁啊，好似 係啦， 係啊，你知唔知啊？我嗰時都係睇以前睇 第一屆啊，好似係佢用成龍 啊 做嗰、那個 哇 太陽計劃啊， 咁犀利 係啊！ 所以你諗下，即係有如果有如果我冇記錯啊，因為有幾屆嗰個班。全球環至尊金曲的嘉賓都太勁了，因為尊龍都嚟頒過噶，即、係做嗰個溥儀嗰個演員。我真係老老實實，我真係未必 exactly 記得佢得獎嗰位嗰日發生咩事，但係個頒獎嘉賓係勁到你冇得唔記得 啊！仲講我諗住咧，我今即係出題嘅時候咧，同監製喺度傾啊，等我出嗰啲咧，即係到底校長譚詠麟同喺第幾屆嘅時候同邊個日本歌手喺台上面合唱過，睇下佢識唔識先。 佢實 記得啦， 真係冇得講。我仲好記得啊！ 你不如問台上面有幾多支燈，可能佢都 咁樣唔得，咁你要問其他 到底邊一個出場。先佢都記得啊，邊個做 MC 佢都記得啊。 我呢個佢肯定記得啦咁。 問啲 口窒先，口窒口窒口窒啦，口窒啦 ，OK。 好勁！但我覺得以前嗰啲嘢係好好睇嘅，老老實實。咁當然今年更加好睇啊！第43屆十大中文金曲，大家密切留意。 係咩？ 1月16日啊！ 我都唔知道有咩睇喎，你係咪可以劇透下啊？咁 梗係唔得啦！你已經冇咗份工， 你已經知道有咩睇嘅時候，我好緊張啊嘛！ 有得獎歌手睇咩？最 VC 嗰啲 係有得獎歌手同埋有得獎金曲啊！ 好啦，咁啊，今日诶系要宣布啊，等阵先，等阵先， 一啦， 冇错，等阵先，等我揿翻个 effect 出嚟先。 3-1系咩嚟 ？Mission completed。 系咯，3-1系咩嚟噶 ？last 嗰题我当我哋同时间讲1-1，咁但系我三条都啱，咪3-1咯。 哦，哇，兜到， 唔系兜到啊！ 佢为咗三系自己啫，佢为咗自己赢啫。 即 系 佢想三题都系全取啊！ 系啊，我觉得我今日大恶霸嘅惩罚直情好似生日愿望咁样样许法噶啦。 可以。 喂，许我觉得咧，真系唔好许啲太 hea 噶，因为真系呢啲机会好难逢啊。 你竟然俾呢个改，我睇错你啦 ！Sorry， 我系揿错，我系惊到手震，我系惊到手震，我想咁样嘅。 系，因为咧下个星期就圣诞节，我觉得咧个圣诞气氛咧就好浓厚，而家即系大家铺排紧啦，通常都系。咁所以咧，我决定今日啦， 叫我去排烟囱咁。 唔系，我要罚阿琼 咩啊？ 佢要扮圣诞树企喺 lobby。5分钟得啦， 5分钟太少啦。 你死开啦，我即系争啲讲错嘢。 我 office 有好多嗰啲彩带啊，一粒粒嗰啲圣诞波啊，星星，我会全部摆晒你身上边，因为望住你就系望住圣诞树。 但系你要负责做帮佢装饰嗰个， 冇问题。 你会唔会辛苦少少啊？ 然之后佢扮圣诞树唱一首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嚟祝福我哋嘅听众。 我越嚟越覺得唔可以讓佢，尤其是第一條唔可以讓佢啊！如果唔係因為第一條讓咗佢話，我唔會淪落到今時今日咁嘅地步㗎。 唔係咁啊，瓊，你又諗一諗你自己。無緣無故咧又唔會咁大仇口嘅。你諗下，你之前啲懲罰係咩先啦？其 實我叫你扮錯一字啫嘛，做咩咧？ 但係問題係你最初係叫佢扮黃興平，係佢自己扮到似錯一字啫。咁啊，阿瓊啊，祝福你啊嚇！Merry Christmas 啊！ 祝大家聖誕快樂，生日快樂啊！ 聖誕快樂， 生日快樂，好好珍惜呢個生日啊！你。 哪一个人，哪一双眼，不需要爱人的安慰？哪一颗心，哪一份情，不想要牵手到明天？情若是花开花谢，爱终究沧海桑田，别问我该如何才回到永远。看时间缘起缘灭，莫笑我无怨无悔，谁又懂怎样爱才是真永远。我看不见，我听不见天长地久的诺言，我只看见，我只听见曾经拥有的缠绵。 不想要牵手到明天。心若是花开花谢，爱终究沧海桑田。别问我该如何才回到永远。看世间缘起缘灭，莫笑我无怨无悔。谁又懂怎样爱才是真永远。我看不见，我听不见天长地久的诺言，我只看见，我只听见曾经拥有的缠绵。我看不见，我听不见天长地久的诺言，我又看见，我又听见曾经拥有的缠绵，曾经拥有的缠绵。 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七十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六十四宗系本地感染，其中二十五宗源头不明。新增一个感染群组系位于新蒲岗景福街新时代工贸商贸中心嘅 Billy Sir 音乐教室，已经累积十宗个案，包括一名教师、五名学生同佢哋嘅屋企人同朋友。音乐教室在今个月5号和8号曾经举行教唱歌活动，教室主要教导大约50至60岁人士唱歌，一名教师对2至3名的学员，学生已经安排密切接触者检疫。柴湾警翠苑累计有5个单位有居民确诊，其中3个单位的确诊人士互相认识，中心会在警翠苑派样本进。葵盛东村一名外判保安员确诊新型肺炎，他亦都是葵盛东村盛强楼的租户，现在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房屋署说，这名保安员一般负责夜班工作以及负责葵盛东村外围巡逻，他最近一次上班是在今个月13号，昨日获卫生防护中心通知确诊，他没有外游记录，工作的时候有佩戴口罩，并有遵守防疫措施。盛强楼的公用地方和葵盛东村屋村管理处已经遵照卫生防护中心指引，完成全面清洁和消毒。一名62岁男子去年在北区医院病人休息室内被虐打，三名警员早前分别承认或者被裁定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分别被判监32个月、31个月和17个月。协助事主的民主党林卓廷在法庭外引述事主两个仔说，法庭的判刑未能够弥补事件对事主造成的创伤，事主现在仍然要看心理医生，家属会在明年三月向警务处处长作民事责偿。林卓廷又提到，事发至今当事人一家未收过警方或者被告的道歉信，要求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就事件问责。林卓廷认为事件是警暴问题的冰山一角，亦都反映警队文化败坏，认为投诉警察课和监警会无法扭转有关的文化，期望香港终有一日引入独立监察制度。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2-3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听日风势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二朝早仍然相当清凉。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too sur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Hello, and welcome to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嚟到今日嘅 EDM Friday Mix 啊，咁啊又揀嚟一啲唔同嘅电子音乐作品咧 ，mix 好咗送俾大家嘅。今日揀嚟嘅主题系咧，2020年我几中意即系香港嘅音乐人创作嘅一啲电子音乐。第一位为你介绍啊，呢位叫做 LK072 啊，咁啊，其实初头咧系有朋友推介佢嘅 YouTube channel 俾我睇，当初睇嗰啲系佢一啲改编一啲日本啊外国歌嘅作品嚟嘅，之后咧佢哋就推出咗呢一首自己作品，歌曲名字叫707，我哋听落去就有啲好似 deep house 嘅一啲感觉啦，但佢本人话咧系想做一啲boutique嘅歌。K072 就话想做一只即系 dark 啲嘅 boutique 歌啦，于是佢就搞一啲比较 vintage 啲嘅一啲嗰啲 drum machine 嘅声啊，加啲 bass 落去做呢一个嘅效果。基本上成只歌就系不断听到今晚带你出嚟，但我想要嘅唔系你。加上呢个比较迷幻啲嘅感觉咧，好洗脑嘅。 跟住你有第二隻啦，有 Serini 嘅梨园，一个由 INK Remix 嘅版本，希望可以营造翻九十年代初嘅曲风嘅。呢只歌个感觉就好似你咧夜晚放工坐住车，然后望住出边嘅街灯，慢慢咁样扫过扫过嘅一种，好似回家寂寞嘅一种感觉。听下呢一首系由 DJ Choi 佢去创作嘅，歌名叫做 Walking on the Moon。今年佢推咗呢张 EP 叫做 Black Box Tapes， 之前骚动音乐即 Eric 嗰阵时都有访问过佢，介绍呢张嘅 EP 嘅。多伦多出世，香港长大，音乐人啦，中意做一啲譬如 funky 啲啊，系啦，亦都有一啲 soulful 啲嘅曲式嘅。咁啊，呢一首亦都 featuring 嘅系杨童啊。 I'm sorry. 跟住呢一首嘅介绍，佢叫 XT 啊，有呢首 Flower Town， 不过呢一首咧系一个特别嘅 remix， 系由 Sunny Sit Up 去 remix 嘅作品，有一啲 electro house 嘅风格，咁啊同原本嗰种咧好唔同啊。咁 XT 之前都有上我哋苏动音乐做访问啦，咁啊嗰时介绍佢自己点样由即系唱呢个女声合唱，去到自己创作一啲嘅电子作品嘅时候，都有嗰个心路历程有分享过嘅。你问我原版同呢一个新啲 set up 嘅 remix 边个中意多啲咧？好难讲，因为真系唔同类型嘅风格嚟嘅，咁所以我只能够话两只都中意。接住落嚟呢一首啦，呢一位嘅香港电子音乐人都系女士嚟嘅，之前都有喺呢个环节介绍过，佢嘅名字叫做 Farah。咁但系真系要恭喜佢嘅，因为最近咧 Your EDM 呢一个外国媒体就出咗一个小小嘅分享，就讲到2021年你最应该留意嘅40位 EDM artist， 当然所有嘅人物都系全世界嚟计嘅。犀利在要恭喜嘅就係 Farah 咧，佢入選咗40位之一，下年要期待佢嘅作品。听嘅呢一首咧就系佢今年自己创作嘅音乐作品，名字叫做 Amaterasu， 系日文嚟嘅，意思系天照咁解。点解会有呢个灵感？就因为佢睇《火影忍者》嘅时候听到呢个招式名，觉得好有型，于是乎咧就 mark 低咗呢个名攞嚟做呢首歌嘅歌名啦。 名字笑得比较甜，一鞠躬不必快要扑到地面，一弯腰不必割断腰带下面，这品种应该送到火星实验，热爱包竟要有更多米共甜，欢迎可被入神殿，偏偏他魔鬼起言，得一尊严那出这份遗物都很眷恋。我们还未够贱，有人还可更贱。我真的会爆，有排还未算贱，有时还可更贱。 呢首非常熟悉啦，呢、這个声线系啊，佢系许廷铿 Negative 呢张专辑里边我最中意嘅其中一首就系呢一首，歌名叫做《贱》。呢只歌好听咧，英记一功，除咗许廷铿啊，创作班底都好紧要，就系、是、包括陈巧威同埋 JNY。 有人还可更贱，我真的会爆，有排还未算贱，有时还可更贱，是某人吃面也要面，何必官底都要钱，是某人派饭也够钱，偏不想你有得甜，我们何必斗智，我真的会爆，有时还可更贱。 今日呢个 mix 我最中意就系啱啱呢一个 mash up， 就系许廷铿嘅贱，再同呢一首啊 Mel 同埋黄浩林嘅 mash up， 呢一只歌歌名叫做 Ripples 啊。 Come and water me with your tears. Come and water me with your tears.